第二十二集，逐日者。泰兰德依然被囚禁着，饥饿感开始折磨着他，这绝不是什么好迹象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月亮女神艾卢恩一直在滋养着他的身体，但整个卡利姆多有很多事情需要艾卢恩照料，他不可能将更多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区区一名祭司身上。在任何有需要的情况下，祭司是首先应该做出牺牲的那个人。泰兰德并没有觉得自己遭到了神的背弃，他感谢艾卢恩为自己所做的一切。也许他的凡人身躯过于脆弱，但月神祭司的训练会帮助他。现在每个晚上，当太阳落下的时候，会有一名上层精灵送来一碗食物，那只碗和碗里的东西，泰兰德怀疑是狱卒用自己的剩饭加水做成的稀粥，并且放在了靠近结界的地方。泰兰德只要告诉狱卒他饿了，结界就会露出缝隙，狱卒就能用那只碗里的勺子将食物穿过缝隙送进他的嘴里。但考虑到瓦斯奇女士一直都想要他的命，泰兰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吃过这里的任何东西。但现在那一碗半凝固的残羹冷炙看上去非常可口，泰兰德只要吃上一口就能维持自己的体力度过新的一天。那一碗食物能够支持他一个星期，也许更久，但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，他就连一口食物也吃不到。而他又不想去求别人，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，而且恶魔肯定会趁机对他采取手段。这时有人打开了牢门，泰兰德立刻将目光从食物上转开，他不想表现出任何正在衰弱的迹象。一名精灵卫兵表情严肃地打开牢门，走进来的是一个泰兰德从未见过的上层精灵，他的身上穿着光辉璀璨的长袍，相貌非常英俊，身体相当健壮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锦成浅紫色的皮肤，还有他的头发，带有黄金条纹的赤褐色头发，是泰兰德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但就像所有上层精灵一样，他的脸上充满了傲慢厌烦的神情，特别是当他看着那名卫兵的时候。 退下。神圣的祭司，你让自己落入了很糟糕的境地。 我有月亮女神的慰藉，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需，也别无所求。 祭司， 你可以叫我泰兰德，泰兰德雨风。 泰兰德女士，我是达斯雷玛逐日者，侍奉王权的第二世代。 我知道逐日者是一个著名的家族，你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。 正是如此，我当然为此骄傲。 上层精灵一直都是这个王国很有能力的守卫者，致力于照料人民和永恒之境。我相信你的祖先一定会认为你的行为出现了差错。 我是来看看能否让你吃些东西，我本想拿更多的食物来，但他们只允许为你提供这些。 谢谢，不过我不饿。 也许的确有人想要在这只碗里做手脚，但这里没有毒素或其他任何药剂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。我喝一口给你看。不过我不能向你保证这东西的味道，对此我向你致歉，你应该吃得更好一些的。 那好吧，我会吃掉它，但得劳烦你。 你必须向前靠一点，这个结界不允许我的手通过。如果你停止抵抗，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，否则他们会彻底厌倦，等到了那个时候，恐怕你命运难测呀。 如果是月亮女神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就必须坚持下去。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关心，能够在这座宫廷中见到像你这样的人，我由衷感到温暖。 这里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，但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所以不会说愚蠢的话。 但你对女王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。 只是我们也在担心他的判断已经和以往有所不同了。他不再倾听我们的建议，忽视我们对永恒之境以及其中能量的精准理解，而是更愿意听从那些外人的话。我们的全部工作都被弃之一旁，现在一切都要为了让燃烧军团的君主进入这个世界而服务。我们为此倾注了这么多力量，我 能理解你矛盾的情绪，但我能再喝些水吗？ 啊，请原谅，我忘记了。 和萨特一同做事的感觉一定很奇怪，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同族，我必须承认，他们让我感到有点不安。 他们是幸运儿，被萨格拉斯赐予了力量，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侍奉他。 你没有被选中？ 我拒绝了，尽管这份祝福非常有诱惑力，但我效忠的是女王陛下和王权，那是我首要和最重要的忠心所属，我不想成为那些他们中的一员。我必须离开了，我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太长时间， 期待着下一次和你见面。 我不会回来了，不，不会了。 达斯雷玛，我是埃洛恩的耳朵，如果你想说什么，我的任务就是倾听，没有任何话语能够从我的口中流散出去，你的话在出口之后不会有其他人知道。 下一次我会带一些更可口的食物来。 愿月亮女神祝福你，达斯雷玛逐日者。 绿光结界外的达斯雷玛点了一下头，随后便离开了。泰兰德倾听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等待卫兵们来查看自己的状况，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只是像往常一样站在各自的位置上。自从被俘之后，泰兰德第一次露出了微笑。伊利丹出其不意的突袭，制服了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，还抢走了恶魔之魂。很明显，布洛克斯不甘心成为俘虏，他看着伊利丹，老兽人的胸中燃烧着极度的仇恨，就算是对恶魔也没有这么强烈过，因为无论恶魔多么堕落和邪恶，都不会藏匿他们的凶残本性。但伊利丹曾经与布洛克斯和其他人并肩战斗过，本应该和他们一样有着同袍之爱，应该互相关心，至死不渝。但眼前的这个人心中只有权力，除此之外，一切一切，甚至他最亲的亲人，都一文不值。如果不是自己的手臂被紧紧捆住，布洛克斯很愿意抓住伊利丹，扭断他的脖子，哪怕自己也将为此付出生命。布洛克斯知道自己犯过许多错误，但他绝不会背叛朋友。布洛克斯身边的是步履蹒跚的马法里奥，他的手臂被捆在背后，绳子绕过他们的腰部，拽着他们走在叶刃豹的后面，但他们两人无法跟上叶刃豹的速度，被扯着往前走。伊利丹对马法里奥释放了失明法术，马法里奥的眼睛上覆盖着一小片光线无法穿透的黑影，由于看不见路，他不停地跌倒，又被扯着爬起来，身上留下了不少瘀伤和割伤。还有一次，他甚至差一点在一块石头上把脑袋撞碎。对于这一切，伊利丹始终没有表露出半点悔意。每一次马法里奥被绊倒，伊利丹只会拽一下绳子，强迫他站起来，身后的恶魔卫兵则会逼迫他们继续前行，继续这场艰苦的跋涉。布洛克斯看着他的神木战斧，现在那把斧头正挂在瓦罗森骑乘的夜刃豹上，布洛克斯已经将瓦罗森看作了另一个主要目标。如果他和马法里奥能够摆脱现在的困境，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家伙。的确，他们身后的恶魔卫士很危险，但布洛克斯知道，这些恶魔不像这两个暗夜精灵一样狡诈阴险，在这方面，就连伊利丹也比不上瓦罗森。 当然，如果可以，布洛克斯会把他们两个都杀掉。然后，他们还要尽一切可能对付恶魔之魂。令布洛克斯感到好奇的是，现在携带那只圆碟的并不是伊利丹。伊利丹将圆碟从自己的兄长手中夺过去之后没多久，瓦罗森就来到他面前，伸出戴着铁手套的手，要伊利丹将圆碟交给他。更让布洛克斯感到惊奇的是，伊利丹对此甚至没有半点怨言。但布洛克斯对这种事情并不关心，他只知道自己必须杀死这两个敌人，然后将恶魔之魂从瓦罗森的尸体上拿走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他首先要挣脱自己的绑缚，很可能还要先和那些恶魔打上一仗。布洛克斯自嘲地哼了一声，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向前行进，离开死亡之翼的巢穴越来越远。但布洛克斯不相信伊利丹和瓦罗森能够这样轻易逃脱，死亡之翼一定能找到他们。但那头恶龙至今都没有出现，让布洛克斯感到很困惑。会不会是有什么东西转移了死亡之翼的注意力？突然，布洛克斯瞪大眼睛，不由自主地哼斥了一声。他太疏忽了。是的，他终于想到了，的确有人引走了死亡之翼。那个人只能是克拉苏斯。